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90章，冇人能够理解到我而家呢一种嘅恐惧，即使我已经有咗攞条命出嚟搏咁嘅决心噶啦，但系喺眼前嘅呢个诡异嘅场景，真系吓到人哋成身都发晒虚。煤气弥漫嘅棺材里边臭到令人作呕，而我眼前浮现咗一个咁嘅烂鬼人头，身下边又系一具无头嘅尸体攞住我嘅打火机，周围好似死一样咁寂静。我只系听到我自己打鼓一样咁嘅心跳，眼前嘅人头又冇擘大个嘴，但系嗰一阵若有若无嘅讲嘢声，仍然喺我耳边嗰度回响，不停咁喺度问我： 你系咪喺度揾我？ 啲人啊，成日讲人吓人吓死人，我一向啊恃住自己大胆。从来都唔信真係可以吓死，但係喺而家我真係觉得自己吓到啲血液都停顿晒，成身根本上冇办法喐。睇见嗰个人头係咁贴住我块面，嗰啲恶臭啊扑鼻而嚟，而嗰一对绿油油嘅眼珠就好似识蛊惑人心咁。我俾佢盯住，先係恐惧，跟住大脑就开始慢慢咁迟钝咗落嚟，等到我反应过嚟嘅时候，我双手已经唔受控制，竟然自己捻住自己条颈，直到我条颈嗰度传嚟一阵嘅剧痛，我先突然间打个冷震清醒过嚟，心知道自己一定系中咗中指嘅招啊！硬中指啊，扑人，通常咧用啲蛮力啊、施毒咁嚟伤害人嘅。而鬼魂就善于蛊惑人心，我冇諗到喺呢个棺材里面唔单止有硬中指，而且仲有软中指。喺呢一刻我就俾佢操纵住，捻住自己条颈嘅手越嚟越用力。正常情况底下，人系唔可能自己捻死自己嘅，或者话自己焗死自己都唔得嘅。但系而家明显就唔系正常情况，我好快就觉得自己个肺开始发胀。窒息嘅感觉等到我嘅胸腔好似要爆炸咁，大脑就发发发气咁跳，意识就开始恍惚。我忽然之间谂到棺材盖上边雕住嘅人形，佢哋都系保持住一个古怪嘅姿势，两只手摆喺自己条颈上边嘅。当时我哋仲系推测呢个系唔系某种奇怪嘅仪式。而家睇嚟，呢九具棺材分别就系为我哋一班人准备嘅。唔通嗰啲咁嘅玄学方术真系咁奇妙？等阿徐福可以喺2000多年之前就预料到今日嘅事情，并且可以喺个棺材上边刻落咗呢啲咁嘅人形图案。但系好快我又觉得唔妥，呢度只有九个棺材，不过我哋系十个人。如果徐福真係能够咁神机妙算嘅话，咁点解又会少咗一副棺材呢？唔通讲意味住我哋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唔使死，咁剩低嗰九个人係唔係都好似我一样喺个棺材里面遭遇到呢啲咁嘅惊魂嘅一幕呢？然后佢哋都自己碾死自己。我諗到咗顾文文，又諗到咗豆腐，呢一刻我真係冇心思再諗其他人啦。而家我唯一想嘅就係，如果真係要死人嘅话，我希望佢哋可以活落去。可能係由于我呢个强烈嘅求生意志起咗作用，我感觉到自己慢慢就回复返身体个控制权，而嗰一个人头仍然都贴喺我个面上边。呢一阵喺强烈嘅恐惧过后，我个大脑反而就更加清醒。可能就係人嘅应急反应唔单止清醒，而且更加敏锐添。就係喺我攞返我身体控制权嘅嗰一瞬间，我第一反应就一拳缝开。嗰个人头諗都冇諗到我会有如此一着嘅，佢係发出一声嘅怪叫，俾我拍到个棺材板上边。 我諗到桃木驱邪嘅传说，亦都唔理得咁多啦，即刻就除低咗阿爷俾我嘅嗰串桃木手珠，嗰个嘢又似飞上嚟咯噃。我睇准机会，将我成串嘅桃木手珠啊，出力咁向佢个烂鬼嘴里边一嘢塞落去，就系咁样样跟咗我二十年嘅桃木手珠成串俾我塞入佢个嘴入边。呢一瞬间，嗰个人头就好似有咗表情咁，佢面上嘅烂肉竟然会扭曲咗一下，跟住我身体下边嗰个死尸攞住打火机只手亦都砰一声咁就垂咗落嚟，好似遭受到咩重击咁。我一睇到咁嘅情形，心谂得啦，呢招有用，话唔埋鬼压棺已经俾我破咗，系唔理点，只要先逃出呢个棺材，先可以谂到对策嘅。当时我又试住顶一顶个棺材盖，冇谂到呢一次竟然一顶就俾我顶起咗，哇！我真系开心啊，我唔理得其他嘢啦，我使出食奶嘅力出力，将个棺材盖向旁边一顶过去，几乎就连滚带爬咁啊，从个棺材嗰度翻咗出去。当我身体接触到坚硬冰冷嘅地面嘅时候，我先不由得松咗一啖气。喺呢个时候，成个墓室入边就漆黑一片，我嘅打火机啊跌咗喺棺材入边，装备包啊虽然喺身上，但系电筒都唔知碌咗去边啦。豆腐啲人佢哋都消失到无影无踪，四周下黑蒙蒙，伸手不见五指，安静到只能够听到我自己嘅呼吸声。即使已经爬出咗棺材，但系嗰一阵嘅恶臭仍然呢就喺度挥之不去。冇咗防毒面具，嗰阵除真系毫无顾忌咁啊捐入我个鼻入边。我心知道豆腐佢哋可能而家都系命悬一线，亦都唔敢怠慢啊！我即刻就喺装备包里边将我个头灯啊攞咗出嚟，向个头上边一带，打开个开关，即时一条光柱将漆黑嘅墓室就照光咗。我嘅眼前边仍然系之前嘅墓室，唯一唔同嘅系九个棺材只有一具系打开，其他嘅都系关到严严实实。我啊吞咗啖口水，向嗰个棺材里面一睇，即刻觉得又似开始反胃啦。可惜咧，就乜都呕唔出啦。而家只见到喺嗰个棺材里面显然啊瞓住一具干嘅紫色嘅无头老尸。呢一个尸体上边布满晒尸油。再喺个棺材入边，仲有嗰啲滑溜溜、黐粒粒嘅尸液，我嘅防毒面具就浸咗喺入边，已经唔可以再用啦。而嗰一个人头咧，就喺我呢个头灯嘅强光照射之下，血红发紫，恐怖得嚟，非常之得人惊。佢个张烂到裂开晒嘅大嘴就擘住，里边就系我嗰一串桃木手珠。大家记得嘅话，呢一串珠早就喺回涌河文官墓里面已经救过我一次，喺河底遭遇畜猫嘅时候又救咗我一次，而家已经系第三次救咗我。好在阿爷真系高瞻远瞩，留咗个咁嘅宝物俾我。我心知道以后仲有好多地方可能用得住嘅，所以就唔能够等佢一路塞咗喺呢个咁嘅死人口入边啦。于是我就谂出咗个办法。决定要将呢条尸毁去，除咗无头尸之外，极形尸亦都冇办法起尸㗎喇。我係忍住核突，从个棺材里面就摸返出我先前跌咗嘅嗰把匕首，然之后就快手快脚咁将呢个人头嘅眼珠挖咗出嚟，又割咗佢对耳同埋啲鼻，然之后再断埋佢嘅四肢。虽然话我胆大，杀鸡杀鱼劏猪斩羊的经验呢我是有的，不过至于说解剖死尸，那真是第一次的。为了抓紧时间要救其他的人，我只能够咬实牙关去做，根本上没有时间去等我呕心和恐惧。做完晒之前的事亦都不用两分钟的时间，我身体全部都是尸油，哎呀，有几狼狈得几狼狈。我真系唔敢拖延时间啦，即刻从嗰个人头嘅口里面攞出咗我串手珠，睇下佢，果然呢一个人头就冇再起尸啦。当即我就攞起棺材里面嘅打火机就点火啦。呢一个尸体上边全部都系尸油，咁样样一点之下，即刻就烧起红红大火。我咁样样先放低个心落嚟， 再都唔理呢副棺材啦，我就揀咗附近离我最近嘅一副棺材，准备就将呢一副棺材撬开。我呢个装备包里面所带嘅全部都系倒斗工具，用棺材超子发力咁撬到个棺盖一下，一撬之下呢、这个棺材就裂开咗一条罅。我冇諗到咁顺利喎，顺手喺个头上面抹咗下汗，点知道反而将啲尸油抹到自己成面都系。我都唔理咁多啦，即刻将副棺材推开，里面突出咗一对嘅人脚，佢系着住登山鞋、紧身嘅户外服。呢、这个唔系顾文敏又系边个啊？即刻再睇上边，佢两只手真系死死咁捻住自己条颈，显然就快唔得啦。佢一望见我，两只眼立即啊瞪到大一大，显然就喺度求救紧。我就已经有咗经验啦。我呢阵时亦都唔顾得话咩温唔温柔啦，即刻就将顾文敏从个棺材嗰度扯起身，谂住就先将佢扯出棺材再讲啦。点知道拉到一半嘅时候，顾文敏嘅身体下边出现咗一对手，紧紧咁扣住咗佢个膊头，就将佢向下拉，喺度同我斗力噃。可能系受到咗个干扰，顾文敏已经攞翻佢嘅身体控制权，佢系不停咁咳嗽。佢系一路眼泪汪汪咁系咁咳，一边咧就想从个棺材里面爬出嚟，但系点知道扣住佢膊头嘅嗰双手力啊，真系好大嘅，死死咁捻住佢个膊头骨。顾文敏啊痛到削削声，情急之下佢讲：将佢对手斩落嚟。系、哦，我点解冇谂到呢一招呢？匕首系现成嘅，而且呢个系机械人四个分配嘅装备。斩起骨头嚟讲就好似斩条面咁好使，我心諗加下爽呀，你老尾啦冚家拎死种子，阿爷今日就斩死你。点知道未等我喐手，旁边俾我推开咗嘅棺材盖竟然自己会合返返上嚟，眼睇住就要夹落我只手度啦。顾文敏两只眼都湿晒，佢讲唔好理我啦，快啲放手啦。喺呢阵就算要再斩嗰对手已经嚟唔切㗎喇。如果我唔即刻放手嘅话，棺材盖就会直接咁卡过嚟。咁厚重嘅材料，如果直接将我只手卡断，其实一啲都唔系难。千钧一发嘅时候，我突然间将我只脚一抬起，死死咁硬住卡过嚟嘅棺材盖。嗰、那个棺材盖嘅力度真系大啊！我成身嘅力都集中晒喺呢个棺材盖上边。就唔够力同顾文敏身下边嘅大粽子去斗力，一时之间顾文敏又被拉返返去个棺材里面，而粽子嗰对手一下子就卡住喺佢条颈度。直到而家我先发觉有啲唔妥，嗰对手同我先前嘅嗰个粽子嘅手系唔一样嘅，佢唔系布满晒尸油嘅干尸，而系一对惨白布满晒尸斑嘅手。我反应过嚟啦，顾文敏身下嘅应该系一个新鲜嘅粽子。果然我咁样一睇，我就发觉顾文敏身下嘅系一具男尸。嗰、那个服装同我哋先前见过同埋岛上边嗰几个扶桑人嘅造型系一模一样。不过喺呢一阵间，我成身啲力都喺度对抗緊嗰个好似千斤咁重嘅棺材盖，仲边度有得闲功夫去救顾文敏呢？我睇见顾文敏咁，一时之间不由得眼里面一阵灼热，全身啲热血就系咁冲上个脑里面。点办啊？我点样先可以救佢呢？顶你个肺，点解我自己冇三头六臂啊？我只能够眼白白咁睇住顾文敏喺个棺材里面挣扎。就系喺我而家几乎要绝望嘅时候，顾文敏突然间停止咗挣扎，乜都冇喐到。我心里面砰砰一下，以为佢要断气啦。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顾文敏佢修长嘅双脚突然间抬起，然之后擘开，跟住就棘住喺棺材嘅两边。我瞬间我就明白过嚟啦，原来佢系要搏最后嘅一口气，借住两只脚嘅力，从个棺材里面坐起身。